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286集，年轻女人看到唐默四人聚集在大厅里，先是一愣，表情变了变，他思索片刻，先去叫出了另外两个偷渡客，接着走到唐默四人身边。年轻女人没有犹豫，直接开口：“ 分享线索吗？” 唐默抬起头，微微一笑：“好啊。”一个小时后，当王小田坐着南瓜马车回到房间里，他跳下马车，第一句话便说：“ 你们让我出了大糗。我王小田，地底人王国的金牌主持人，第一次收视率没有过一，都是你们的错。你们给我等着，这次我一定会出非常非常难的题目，难死你们。” 三个回归者听到这句话时脸色微变，唐默四人倒一脸平静，这和陈珊珊说的一模一样。王小田暴怒的双手叉腰，这次也不开直播了，他没再召来摄像机，而是直接跳上马车车顶：“ 我不想和你们这些没有人气的臭人类说话，你们快点结束测试，快点滚出我的房间。你们都是臭虫，都是垃圾，都是没用的臭家伙。听好了，我的第一题。” 当当，年轻男人激动地按下抢答器，王小田早有准备，嘴角微微勾起，露出两颗小虎牙：“ 哼，好啊，这次是你抢到了，那你可给我听好了。我的问题是，谁是地底人王国最聪明的人？” 年轻男人的笑容僵在脸上，王小田骤然失笑，恶狠狠地说：“ 快说。” 年轻男人犹豫半天，试探性地说道：“王小田。”实在不知道答案，拍马屁应该也没错，这种主观性问题实在不像是有标准答案的样子，年轻男人便冒了个险。谁知他刚说完，王小田咧嘴一笑，用力地拍了拍身下的巨型南瓜，巨大的南瓜突然张开大嘴，紧贴着年轻男人的脸，发出一道刺耳的吼声。这声音尖锐难听，众人快速地捂住耳朵，年轻男人竟感觉到自己出现了耳鸣，猝不及防下，他根本没捂耳朵。他呆滞地抬起头，看着车顶上的王小田，美丽的少女嘴巴一张一合，可是他根本听不见，几乎被震聋的耳朵只能听到一阵阵的嗡声。王小田哼道：“ 哼，对呀，没有惩罚，我也不会打你们， 说不定还打不过。 哼，我就是让我的宝贝马车打了个饱嗝，他吃撑了，打嗝很正常吗？我才没有对你们实行惩罚。来啊，继续抢答，继续回答错了也没惩罚，所以随便抢啊，反正收视率低和你们没关系。来啊，抢答。” 中年男人忍不住怒道：“ 你不敢惩罚是因为黑塔规则规定了不可以有惩罚。”“ 我没惩罚你们，我就是让我的宝贝南瓜打嗝了，怎么样？”“ 你……” 黑塔 BOSS 虽然有的时候好欺负，却也不能欺负过度。中年男人完全不明白，这王小田上一轮达尔文测试的时候还好好的，也没发飙，怎么这次就这样了？明明唐默上一轮气他气得更过分，他怎么不冲唐默发火？不过这次倒霉的不是他，是那个年轻男人。年轻男人的身体恢复能力极强，慢慢的耳鸣消失，可是他有苦说不出，只能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。现在他们玩的是灰姑娘的游戏，王小田真的要拐着弯欺负他们，他们连个不字都不敢说。王小田见众人不说话了，切了一声：“ 抢答，难道说你们七个人都不知道答案？哼，大笨蛋。” 当当，王小田扭过头看向对方，傅文铎神色平静：“ 薛定谔。” 王小田目光一停，下一秒他生气地哼了一声：“ 哼， 恭喜你回答正确，加一分。第二题。 有了这一茬，大家都不再随便的抢答，谁也不知道这灰姑娘下一次会用什么手段惩罚玩家。这种小惩罚还好，只是耳鸣，万一她有什么特殊的手段，可以在黑塔允许的范围内实施恐怖的惩罚，那就得不偿失。而且玩家们也渐渐发现，这次达尔文测试的题目比上一轮困难很多，抢答了也不一定能答对的概率很高，所以大家也不再那么拼命的抢题。王小田没好气地说， 第十题。哼，你们最好别犯到我的手里，刚才那次开心问答只是外景特别篇，真正的开心问答是有惩罚的，那惩罚有多恐怖你问问傅文铎，他知道，他可是差点死在里面。 年轻男人看着傅文铎惊讶地说， 原来你早有经验。 傅文铎双手插在口袋里没有回答，王小田也不生气，对着傅文铎做了个鬼脸后又继续说自己的问题。 第十题，在场的七个玩家里，王小田最想吃掉……黑塔这道题居然和我有关。 王小田呆了呆，吐吐舌头， 原来还能这样啊。王小田最想吃掉谁，这道问题好简单。 当当，七个玩家同时按下抢答器。王小田看了一下每个人面前的灯，最后看向唐默， 你来回答。 唐默收回手，定定地看着王小田。说出答案之前，我想问个问题，你能回答吗？王小田眯起眼睛打量着唐默。 我干什么要回答你？ 唐默摊摊手，你随意，我只是想问一个问题。你曾经说过，达尔文测试只是改变每个人的位置，不改变食物链。王小田狐疑地看着唐默，他想了想，这个问题好像没什么陷阱，也是黑塔要求他告诉玩家的规则。 对，达尔文测试只是改变你们每个人在食物链里的位置，不改变原本的食物链。 傅文生小声嘀咕， 哪有改变位置，反应慢的，抢不到题目的，根本就没法得分，只能永远在第一等级。 听了这话，年轻女人目光一动，看向傅文生。他这话说的没错，即使这次题目难了点，大家不会那么拼命的抢题目，但是年轻女人陈珊珊和年轻男人还是没有回答对一道题。年轻男人是回答错误，他们则是根本没抢到回答权。地球上线后，每个人的身体素质都得到提升，年轻女人因为异能特殊，在反应能力上提升的不高，所以她总是抢不过别人。按照这样下去，她继续待在第一等级的概率极高。年轻女人脸色一沉，没有吭声。 底下的题目会更难一点吗？ 陈珊珊突然问道。 干嘛？你还想更难啊？ 陈珊珊点头。 不再难一点，我可能很难得分，而且我也想知道上一轮达尔文测试，我、小生还有他。 他指了指年轻男人。 我们三个人都是一分，可是他们是第二等级，我是第一等级，为什么？随机抽签吗？ 当然不随机，达尔文测试和运气没有任何关系，谁让你进化的晚，你当然靠后了。 也就是说，现在我们还有三个人是零分，我、杜德、邢思琪，我们三个人是零分，接下来还有三道题，我们如果三个人里有人答对，按照答对的先后顺序可以得到排名，如果三个人都没回答正确呢？ 王小田咧开嘴，露出可爱的小虎牙。 按上一轮达尔文测试的积分呢？ 陈珊珊理解的点头，还真是公平，只看实力，绝不看运气。傅文生说， 这是最后一次换顺序的机会了，珊珊姐你要加油，要不然你就要一直排在最后一位了。 小朋友凑过去， 我这次还是一分，可能又是第二等级，还是这个位置。珊珊姐，我对这个什么食物链一点头绪都没有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吃掉你，你是第一等级，我是第二等级，实在不行我就吃了他， 我就算吃醋了，你还活着，你还有机会。 年轻女人刷的抬头看着傅文生，小朋友被吓了一大跳。 你看我干什么？ 年轻女人定定地看着傅文生，过了片刻，她冷笑一声：“ 哼，你们这些地球幸存者对队友的感情还挺好的。” 傅文生理直气壮：“ 我和珊珊姐是队友，我不对她好，难道对你好吗？ 你的球是我之前拿的球，她的球是你之前拿的球，她在你的食物链里，你吃她肯定没错，你是傻吗？” 唐默的声音响起：“但是你之前也没有百分百肯定他在你的食物链里，只是概率很高而已。”年轻女人笑了：“ 哼，如果傅文铎不拿刀抵着我的脖子，我早就把那个小男孩的球吃掉了，他还会活到现在？” 傅文生的脸涨得通红，下一秒他看着年轻女人：“ 我不会吃珊珊姐，我只会吃你。” 年轻女人看着小男孩愤怒的模样，过了许久，他撇开视线，无所谓地说：“ 随便你。” 陈珊珊双目一亮，唐默翘起嘴角，他一个抬头发现傅文铎正在看自己，两人默契地做了个口型 Good job。 王小田对唐默高声说：“ 喂，你到底还回答不回答了？快点回答问题。” 唐默说：“王小田最想吃傅文铎。”王小田舔了舔嘴唇，悄悄地看了傅文铎一眼：“ 嘿嘿，回答正确，第11题。” 果然，和陈珊珊猜测的一样，12道题结束，他、年轻女人、年轻男人全部没得到积分。王小田摸摸下巴：“ 好蠢的人类啊。” 接着，不打算理会他们，直接跳上马车，准备再去参加自己的舞会。但就在他即将进入马车时，一道男声响起：“是要等你走了，我们的小球才会自己换吗？”王小田停下脚步，看向唐默：“ 随便，你们现在就可以换小球。” 说着，王小田没想太多，他拍拍手，唐默便感觉到自己的口袋一动，一只小球嗖的一声飞出来。然而就在那一瞬间，一只手猛地将这只小球截住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